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天中午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这个今天早上啊，我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感觉有点头昏脑胀的，这个时候你更应该能够在广播里面听到我有点鼻音，对吧？有点这个感冒的前兆，最近这个温度实在是太低太凉了，也是一定要提醒你一下，请你一定要穿厚一点。出门的时候呢，把口罩啊、外套、围巾都已经裹得紧紧的，包括平时吃饭的时候多喝点热水，多吃一点蔬菜，补充维生素。欢迎你在这个时候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点播一首你希望送出的歌曲。我们先来听到今天的开场曲，这首歌是来自兔子的点播，张震岳。特别想说对我的好身体，或者说对一个暖暖的大太阳说一句爱我别走吧。温度太凉了，需要有一点温度了，这来自张震岳的这首歌。 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yeah、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想你，yeah, yeah, 爱我。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今天突然特别不想听到这样的片花，特别是第一句再寒冷一点，还要有多冷啊，天哪。还是要提醒你一定要穿得厚一点，戴上围巾，多喝点热水。包括今天我来单位的时候还专门带了一盒这样的那种枸杞菊花茶，以往都是直接喝矿泉水什么的，但是最近好像不太行了，应该要喝一点这样的花茶来去去火。看看都已经哪些朋友来到了公众平台上报道，比如说梅子，比如说说句心里话，圆圆 Cherry Sunny 厨，感谢，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宋丽雨香，以及很久没有见的考拉，还有爱搞事的意外君劳尔，智者运水，以及 Mr. 白李东。李东特别有意思啊，他昨天还说自己过生日，然后家人都忘记了怎么怎么样。我说好，没问题，我在节目直播里面跟你说出来。我们在昨天直播之后，李东又给我发了留言说，哎呀，是我自己把我自己的生日记错了，其实今天才是我的生日。你就是这样在直播里面骗我对你的祝福，对吗？接下来我们要播送的这条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灿若烟火，在昨天提前预定的一份。他说听节目很久了，一直都没有点过歌，今天希望在12月6号来点播一首唐嫣和罗晋共同演唱的《天赋》。因为12月6号呢，不光是我们听友李东的生日，还是唐嫣的生日，也希望点播这首歌祝唐唐35岁生日快乐。而且12月6号还是唐嫣和罗晋两个人公开恋情2周年的日子，也希望祝他们大婚快乐，永远幸福。希望在节目直播中告诉唐唐，只要你幸福就是唐蜜最大的快乐，要永远的开心，新娘是你，永远是你，爱了这么久的姑娘，在属于她的日子里面一直快乐。 如果我一颗心被你俘虏，就流浪在你怀里的国度，我演你手掌心的纹路，启程我的追逐。成湖，我陪你疯得任性糊涂，笑得泪眼模糊。甜蜜笑抱你哭，我为你有了旅途，不管离天涯几步，我都不在乎。如果我 天你下班 很多朋友通过了公众平台发来留言，希望在今天的节目直播中来点播一首歌，比如说公众平台上的不懂啥的鱼啊，这个 ID 很有意思，他呢是在外地通过网络直播来收听咱们的节目，他说每天都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朋友在不同的城市发生的一些不一样的故事，但是自己呢是一位很久很少去到远方的人，他说像大学我就是在土生土长的城市里面读的，没有去到远方，依旧陪在父母的港湾，陪在他们身边，而外面的世界是否真的精彩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只是坐在图书馆空荡荡的位子上听听直播，听听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也希望点播一首歌，一首很喜欢的歌曲，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外面的世界》。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这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城市，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你也希望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在节目直播中来送出一份你的音乐祝福，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名，以及你希望把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梅子，他说我希望点播的是往后余生，送给我的同学永真。今天早上啊，他告诉我说呢，前天下午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宝宝，替他感到高兴，同时呢，也希望用这首歌祝他幸福，宝宝健康成长。12:20，往后余生，来自梅子的点播，送给永真。 是你，目光所至。 还有一点时间，在进入广告之前呢，我们再来念一条留言，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苏念苏童念秋，他说今天又坐观光车，旁边的司机小师傅呢，一到12点就准时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希望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稻香》送给他，希望欢快的曲调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温暖的好心情。 包括刚刚肖萌还给我留言说，今天也是太冷了，儿子每天6点半起床上课，特别的不容易，也希望把这首温暖的稻香送给你。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去希望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 生肖酒，瓶顶有之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尽管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我国27岁男飞选手徐海峰，拿165块6.6万奖金，祖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北京。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我是蔚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 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蔚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写的“蔚”，蓝天的“蓝”。尝尝吧。 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只需要告诉我歌名和你的故事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Michelle 留言，他说希望点播任贤齐《外婆桥》送给我的小伙伴娜娜，她在上个月呢生了一个小宝宝，也是希望用这首歌来祝她的宝贝健康成长。 吹着树荫摇，摇啊摇到外婆桥，想着我的好宝宝，亲爱的你是不是已睡着？月儿高高床前照，想你的心飘呀飘，飘进你的梦里悄悄，姑娘想着她的花轿，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拜访春天向她说声早，管她漫漫长路路迢迢，爱的路上有总是催人老，花儿含羞在偷笑，心事不说有谁会知道，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拜访春天向他说声早，管他漫漫长路路迢迢，爱的路上有我陪你跑，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走过秋天向他问声好，就算漫漫长路路迢迢，爱的路上有我陪你跑，你说好不好， 如果你也希望像这些朋友一样在节目直播中来传递一份你的音乐情感祝福，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留言栏文字或者是语音告诉我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留言是来自小丸子，他说听着收音机守着点歌的那种感觉好像回到了遥远的学生时代，而且能够被平台的抽中的感觉很幸福，因为有时候我们当下一首歌听到的时候sorry 让我咳嗽一下，对，下一首歌听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特别惊喜的感觉在生活当中不期而遇。今天他也希望点播一首同桌的你，来自刘若英演唱的版本，用这首歌来怀念一下我们的青春美好的学生时代，也把这首歌送给宋卓同学，希望他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从收音机里传来的温暖。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相比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分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从前的日子都远去，我也将有我的他，我也会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 借着这首歌曲我们再来念一下留言，比如小树苗他说，今天呢我也希望给我的老公丁辉点播往后余生，感谢他的一路陪伴跟包容，也希望我们以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今天节目里面好多歌曲都是关于校园，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包括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Twinkle 新点播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你也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 相信你给我 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 最后一首歌来自公众平台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希望点播来自李健的向往。他说我们寒冷的冬天向往温暖花开的春天，包括夏日的浪花一朵朵，秋的五彩斑斓，我坐在这里向往翻山越岭的他。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最近的这个温度啊，包括天气，注意多喝水，多穿衣。家里面可能比较干燥，适时的开一些加湿器，多吃蔬菜，补充维生素，千万不要感冒了，不要像我这样了。我也会尽快这几天赶紧恢复一下，不然的话，争取在节目当中为你们呈现更好的状态。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会在这里陪伴各位。下半时段还是有一个有声来信的环节，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送语音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我是思王，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 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当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花未曾开放，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绝望，更害怕看不到你，不能和你一起迷惘，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 中国梦歌曲《乘风破浪》，苟琳作词，杨炯汉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 不准我听，心里藏着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点等每一点， 无边星月潮落又吐出的晨曦， 咖啡浪走奔腾不息，丝路传奇， 看一点多看一点， 远一点再远一点， 扬心潮澎湃的帆， 驾乘风破浪的船， 去天之涯，海之南，梦的彼岸。